1842年，清道光廿二年。 1842年，英国同清朝签署南京条约。 1842年，喺地图上面多咗地方叫做香港。 危机处处，陷阱重重。探险队1842誓要寻找事实嘅真相。我刘世良， 我张王， 我陈仁启， 我李嘉云。探险队1842， 寻找本土历史意义。 嗱，咁咧就好多人話喂，董建華呢個公開噶嘛，做生意點解你哋咁即係批評得咁犀利？我上日都話好簡單，香港歷任總督，即係以我出世之後所見過嘅啦，即係由呢個大輪子啦，跟住呢個麥理浩啦，到呢個由德、惠、奕、順、彭定康五任總督，有邊個人做完總督可以咁樣揾錢發嘅咧？你話 integrity 嘅問題。 嗯， 董建华所做的事绝对是不道德，为什么呢？他不是一个好像曾荫权已经不再 comment 香港政治、 嗯、 就算他未坐监之前他都不再说话。 他本来想说在深圳那里定居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说 董建华是一个 active player， 在香港的政局里面仍然是一个指指点点站在台前的活跃人士，包括现任行政长官都是他推荐的。 嗯， 好啦，仲有而家爆出就係佢嘅團結基金會嘅副總幹事李浩然會出任呢個民政事務局副局長， 又係佢， 又係佢推薦嘅。咁我就懷疑你收嗰啲錢有目的啦。嗱，如果你話 OK， 我退休之後我唔再討論任何香港嘅公共政策嘅嘢乜乜，但唔係喎，你團結基金會下面又講緊要開發大嶼山啊，要搞嗰啲。郊野公園起樓嘅噃，咁、我點知道你係咪背後有咩商業利益？係咪先？呢、這個叫做 to be seen。 然後咧，嗱、佢將呢啲所謂冷嘅，好似一個智庫組織研究之後咧，跟住推一啲人入去政府裡面。 哇！咁你玩曬， 你玩曬㗎啦！嗱， 你玩曬真係， 你係真係一個智庫組織。舉例，其實咧前任嘅 行政長官唔應該組織智庫組織嘅，我自己嘅意見。 梗係唔應該啦。 好啦，退一萬步，你如果話組織一個智庫組織。但是你又推薦啲人入去政府嗰度做喎，喂，好似你講，你玩曬啦，大佬。 當年啊，我仲喺一周刊做嗰陣時啊，我哋啲同事去訪問呢個夏鼎基啊，夏鼎基喺我哋面前真係唔捨得嘅，其實佢就係孖叉嗰啲中日傑嗰啲友啊，佢、就係話殖民地嘅官員退休之後應該翻英國啊，唔、應該留喺殖民地揾食啊， 呢、個係一個。道德嚟噶嘛？ 呢個就係 integrity 嘅操守嚟啦，其實係。 你而家延續你嘅政治影響力，以至到係尋俾我哋覺得你係尋求緊個人嘅利益，或者係叫做咧去為中共咧繼續咧去叫做禍害香港。 其實係咩咧？甚至懷疑你當日嘅決策啊，係延後利益啊。 延後利益， 唔係阻咁簡單啊，係為咗錢啊，其實係。呢、這個先至係特別先人哋見到你核突嘅地方。 但係呢啲反而冇事嘅喎。 冇事，你睇將來我話俾你聽啦。 係啊， 梁振英一定會學習，就係咩咧？佢繼續成立佢自己嘅個人測量師行，然後喺大陸接 job，然後跟住豬籠入水，係、嘛？跟住齊恩再肥多五倍，呢個就係你睇到嘅啦。有先例可循。 嗱，唔 係，只要你政治正確，做奴才做走狗，然後咧。就發到豬頭，發到著唔到襪啦！ 嗱、阿董建華嘅 model 係咩咧？梁振英會 copy 佢嘅 model 係咩咧？首先就係 國家領導人做咗咯， 做咗國家領導人，又跟住整一個智庫組織，啊，又跟住咧呢個智庫組織裡面咧又有咧 推薦人才俾政府啦， 不同嘅中國官員。即係退休官員就做佢裡面嘅理事啊、主席啊、顧問啊，諸如此類。然後跟住咧就以致富之名，就咧推銷一啲嘅政策俾政府。好啦，然後跟住再咩咧？再一 安插人入 安插人入去政府嘅組織，或者係啲諮詢組織裡面， 或者係嗰啲合作啊。 其實好多諮詢組織已經安插咗嗰啲人，大家冇懷疑嘅啫。其實我都話你睇受薰已經知啦。大佬呢個689咧，臨尾嗰一秒鐘啊，都要繼續踐踏香港人嘅尊嚴。是受分俾吳克儉，你看到那些譚志源啊、張炳良反而冇， 係喎， 係俾吳克儉呢條撲街，你諗下，你可想而知佢嘅心態咩咧？你所有人都話我唔啱啊嘛，我就偏做俾你睇，吹啊！ 董建華 exactly 就是呢種人啦， 佢算好， 係咪？佢點會顧面之？我相信佢白爺一定唔會咁做， 佢冇班， 因為董浩雲呢啲佢要企出嚟，佢仲要見外國嘅政要啊嘛，大佬。人哋當時船王係見咩啊？係見 Margaret Thatcher 嗰個 level 嘅人嚟噶、嗯。但係董建華呢條撲街見到咩人咧？你諗下 ，Donald Trump 都唔會見佢啦，去美國，佢個女都見唔到啊。結果咪代錢咯，唔、 嗯、 要面咯。我就話以前上海商人要面多過要錢。 嗯、 去到呢一代你睇到啦。最終，所以我就話有報應嘅，呢啲錢一定會敗曬喺佢嘅下一代嗰度，係、 嗯、 嘛？你諗到啊，得來太容易啊嘛！你做過啲乜嘢啫？喂，大佬，全球不景氣，貨呢個遠洋輪船嗰個嘅貨運能力咧 over supply，、 嗯、 然後跟住股價長期插水，跟住其他公司破產， 嗯嗯、 啊頂你七十幾蚊，今日彈上去，係、 嗯、 嘛？你代嗰代咗嗰啲錢之後咧，呢、這個就係報應啦。當你代咗嗰啲錢之後。嗯嗯有啲錢係唔代得嘅， 佢做咗好多嘢嘅，出賣香港人啦、 啊。誒，仲會繼續， 其實嗰啲都係一啲要做嘅嘢。 仲會繼續，所以我就話香港嘅傳媒係好撲街嘅，我覺得。見到呢啲咁嘅李浩然呢啲咁嘅人入政府，大家就話唔好揣測啊乜乜乜，就而家攞咗羅志光嚟做一個擋箭牌。羅志光我認識佢咁多年，佢都係一個學者，亦都係對公共政策有研究嘅人、 嗯。 所以嗰個唔係因為佢係民主黨咁簡單。 嗯 嗯、但是你现在看到蔡若蓮、啊、李浩然这些我想问一下这个李浩然究竟他有什么公职、 啊、 不是讲紧团结基金会你不要跟我讲这个是董建华的私人生意、嗯、这个不是公职、 嗯、他是副什么、啊、团结基金会的副总干 事但是呢他 before 这件事他有一个经历呢我相信就 非一般香港人会有的就是做一个县的助理即是中国的县叫什么 还要最贫穷的全国最贫穷的其中一个省叫贵州、 嗯、贵州的 丰原 释丰原 的县长 的县长 的助理 助理 即是頂你仲衰過邝俊宇的助理 做了四年喂不短時間不是做半年了做四年了 不要那麼侮辱的 哇真的犀利呢條友 好像認識 他因為為什麼呢 他 呢 是誰來的 邝俊宇的助理我認識他認識認識 那就是誰呢、啊這個楊什麼楊岳橋的助理、 哦、 這個不怕得罪我認識他、啊這個、 你認識就不怕得罪我不認識你、啊、你不要得罪我、啊即係呢個經歷咧，我就覺得哇犀利啊！你諗下香港人有邊一個？喂，我有一個問題啦。原來香港人可以當官嘅咩？ 我諗唔係見編制裏邊嘅， 即係助理唔係編制。 我諗唔係編制， 即係員私人助理 啊 ，friend 嚟嘅。 嗱，佢有幾種嘅，一種就專係幫個貪官就去代佢自殺嘅，叫機要秘書。 啊， 係啦，即係個貪官俾人查到，一定擁落機要秘書嗰度，跟住就送埋佢去死嘅。 哦，咁佢就唔係，佢係助理啦，可圈可點啦，依個助理。 我諗 可能唔係 共產黨嘅公務員嘅編制裏邊嘅， 唔係編制裏邊。 係啊，我只不過係為自己嘅 CV 導金。嗱，咁你諗下啦，一條粉腸去到貴陽、貴州嘅嗰啲嘅貧窮嘅縣裏邊，深謀遠慮，仲要去到最窮嗰個縣裏邊，做個縣長嘅助理。即係話心機嗰種心思嗰種部署唔係香港人嚟。 喂，但佢咪真係香港人？係唔香港？ 佢係香港人嗱， 香港出世嘅。 佢係香唔係最少佢應該係攞，我唔知係咪香港出世，因為揾極都揾唔到佢。 新香港人咯，可能。 但係咧，佢咧就應該係攞香港身份證嘅。嗱，佢呢條友咧，你唔好以為喂佢嚇，梗係彈散就去做呢個縣長助理啦。喂，佢 唔係佢 學歷咧就唔係彈散，因為點解咧？呢條友咧最早攞嘅學歷咧就係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社會科學及文學，即係雙學士，即係文學學士。 呢條友啫係嘛？ 唔係跟過阿陳家洛噶。 哇，咁咪都好低啫。 OK， 咁之後唔係佢又喺中文，唔係喂嗱，你咁講， 得罪好多 人。中文大學政治及行政學系碩士。跟過啊，應該是蔡子喎。 係喎， 咁都好低啫。蔡子 真 係都冇博士學位。 你要搞 跟個馬莫就話 一集節目你 馬莫話曬都係 UCLA 博士啊，人哋 一集節目你要得罪咁多人。 我哋呢啲講公正噶嘛，點會跟 好啦？ 考慮 有係啊，你得唔得罪埋呢個啦？嗱，人哋咧仲要去呢個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 LSE 院係啦，政治社會及發展學嘅又學士，唔係碩士。 咁、佢究竟攞咗幾多個碩士呢？ 我都唔知道。 中大 嗰個，但係最緊要嗰個係咩咧？師從咩 碩士？ 呢啲全部冇用，因為後尾咧 去咗清華， 去翻轉頭去翻清華大學，由低讀起，讀翻個學士，師從呢個黃振文。 哦， 嗱咁呢啲就直接係奇葩啦！ 奇葩啦， 真係 攞咗咁多個碩士之後啊，去翻呢個清華大學。 讀法學學士啊！ 喂，即係你打踢到去英超之後，翻翻嚟踢港甲，仲要係由南華踢起喎，降個班嗰隊南華踢起喎，係咪？咁你為乜咧？嗱，咁樣轉型嘅人咧，一係就精神病，一係咧就係嗰個城府相當之深，仲要落去咩啊？嗰啲扶貧貴州縣嗰度做縣長做嘅， 跟住咧， 我話俾你聽，呢啲係人才啊，真係將來會培育成為政務司司長 嘅 呢啲。 跟住咧，佢唔係攞個學士學位嘅。跟住攞咗個博士學位嘅， 就係清華， 就 跟王振文， 係王振文第一個博士學生。 哦，咁啊智商都有限嘅，應該都個老師都係咁上下咯。 咁王振文係咩人啊？咁樣大家 而家西環嘅呢個咩咯？副主任、 法律部長、 法律部長、 法律部長，佢係被稱為全國十大法學 權威， 權威十大。 共產黨傾嘅啫， 係啊，共產黨俾 咁啊，即係等於喺修頓交到兩腳波就叫做史高斯一樣 嘅啦。孔子和平獎 係啦，咁啊，即係呢個咧就係佢嘅學生啦，即係阿王振文嘅學生。 嗱，咁啊得啦，好簡單啦，睇曬佢所有 record 咧，我就贊成阿林卓廷嘅講法。 嗯， 呢個人只有一個屬性，佢係共產黨員。 嗯 啊，唔係共產黨員咧，係唔會咁樣做嘢嘅。我覺得，如果佢一個正常嘅香港人，第一落去 LSE 攞完碩士。正路應該會在英國攞埋博士，係唔會翻到清華大學由學士開始嘅。呢、這個叫做政治培育工作，呢、 嗯、 等於叫做咩咧？叫做赤色帕瑪歌詞啊！我諗而家啲人冇玩過， 好鬼 old school， 好鬼 old school， 真係。即係嗰啲叫做肉成， 我搞掂翻，佢應該係翻去清華大學讀博士。 翻去清華大學讀博士， 讀博士唔係學士咩？係翻去清華大學讀博士， 嗯， 係啦。 淨係睇完呢條 CV 都冇可能揾呢啲人做官啦，係嘛？即係嗱，第一以正常香港人嘅邏輯嚟講咧，即係如果佢係屬於前者，即係屬於戇屈屈嗰啲咧，就更加唔適合做官啦。如果後者 嗱，幾戇屈屈， 兩個俾佢揀啦，一係就共產黨人卧底，一係就戇屈屈。 嗯， 因為咁樣轉嚟轉去讀咁耐書嘅人咧，通常都好柒嘅。 你想想剛才那幾段 是不懂做事 你看看只是讀書 但我覺得如果 都讀了不知十幾二十 如果貴州聽眾知道在釋風院裏面那個縣官做過什麼仆街事就通知我們了、 但 一定有我覺得 作為香港的幹部或者黨委書記或者那些這個體系那些很適合 我覺得現在來了什麼呢我就收到風呢在6777物色呢、這個局長人選裏面咧，就是、由港澳辦主導嘅，咁所以咧，即係包括司長啊，咁咧呢、這個譚韻之咧，就係、是、被張曉明行使呢個否決權 ，DQ 咗。 港澳辦裏面嘅黃光亞咧都 OK 咗嘅已經。 係 好啦，跟住咧去到副局長與局長助理咧，就變成中聯辦主導啦。而家就兩個系統喺度咧，大家插人入去啦。 嗯， 所以你問羅志光呢類人開綠燈嘅咧，唔係中聯辦， 係港澳辦， 肯定係港澳辦。 嗯， 因為佢呢啲一定要過港澳辦嘅、因為個政治背景嘅問題。 嗯， 但係而家去到咧，據聞啊，惡啃嘅有五件，我所知， 即係唔止 呢兩件。 嗱，我哋講邊兩件咧？除咗李浩然， 叫做人體性啊，俾兩件最近嘅。一個叫鮑魚 wasabi 蔡若蓮係嘛？一個叫做呢、這個嗰、那個咩啊？香港人最中意食嗰個壽司叫做咩啊？經常有嗰啲創作啊，洪德斌啊，唔係叫做咩將軍啊？咩咩回轉壽司啊？有啲好惡頂嘅壽司啦、啊， 海膽嗰啲 唔係自創嗰啲啊，香港人自創嗰啲啊， 創作乜乜 嚇？係啦，咁咧而家就整呢個香港人自創嘅玉子壽司就係呢、這個咩啦？李浩然啦。咁嗱，我話俾你聽，呢兩件咧，以我估計啊，奶媽都唔想食嘅。 係 以奶媽嘅人咧，嗱，唔係因為佢反中聯辦啊。奶媽嘅人咧，係有一種性格裏邊咧，係反政治嘅傾向。 嗯， 因為公務員培訓出嚟嘅人咧，佢理得你係泛民定係呢個建制派都好啦。如果佢覺得你係政棍咧，佢就仇視你嘅其實。同埋佢覺得你淨係識玩政治，唔識政策咧，所以我就話起用羅志光絕對唔係因為政治嘅問題。呢、這個。張國軍也好，范徐麗泰也好，是混淆視聽的、因為奶媽用人的話他一定是看了那個人得不得先的 政策他熟不熟書 是熟不熟書啊因為奶媽那些是考第二都要秒的人的嘛 你看到他 怎會跟個考第尾的人玩呢、而那條友只懂得插住那個班主任的鞋就做到行長那些他最憎添 所以你看到他 一定呢走過就擁低他那些人 揾爭鬆佢， 係啦，或者咧就咩咧欺凌佢嗰啲嚟嘅。 你睇到佢今次嘅班底當中咧，其實主要係 A.O. 一定 九成 睇到嘅係啊， 八成嘅要啦。 佢而家改組呢個中策組啦，中策組就爆出醜聞啦。香港零一琴日咧得到一隻光碟。光碟裏面咧就係研究到香港2046咧裏邊咧點樣發展嘅 scenario planning， 其中一樣嘢咧就話恢復政治部，我真係個嗱，我一睇就知道邊個寫嘅啦呢份嘢，一定係邵善波， 邵善波 係啦。咁咧就我話 old school 到不得了啊，真係點止八十路啊，九十路添啊！政治部喺1997年已經悄悄地復活，呢個叫做保安部，保安部嘅阿頭就係而家警務處嘅處長，盧偉聰，就係保安部出身嘅啦，喂，大佬，你真係 其實已經有 你自己唔知嘅，你打電話問一下阿秃鹰啊，大佬，佢退咗休，佢實同你講啊，佢十皮嘢啫嘛，喺鎮雄都係 咁少， 係啊，做保安顧問咯，唔係保安部啊嗱，保安顧問啫，佢係即係喺阿袁秋，係啦，做 secure 阿頭，喺鎮雄做 secure 阿頭都係得十皮幾啫嘛，十皮就好似得，佢實幫你寫噶，喂，使乜仲另設政治部呢，已经有了嘛，其实是。所以我就说大家得啖笑啊，真的。你不要说以为他阻那么简单。而是根本上是对整个特区政府的运作是一无所知啊。 捞了这么久啊，大佬。 喂，那跟踪长捞那些是什么人来的，难道真的是保安员啊那些。是吗？你说环头差佬，什么环头差佬可以跨环头去跟踪的吗？那你说刑事侦缉，即是这个狗仔队。咁佢究竟長毛犯咗咩事，會由刑事偵緝嗰邊去跟蹤佢？係嘛？咁吳文遠嗰啲咧？ 係咯，係咯。 喂，嗰啲黑幫邊個揾翻嚟 啊？嗰啲咧 係嘛？即係嗰陣時阿古個棺材邊個走去劈㗎？ 係 啊。係嘛？嗰啲咪全部都係後面有條線喺度咯。所以我就話得啖笑真係。但係咧嗱，奶媽聰明啦，好多人唔識睇，今日咧就爆咗出嚟啦。佢揾咗個叫做 Lori Law 嘅人入去咧，就整治呢個中策組。就係、是、曾經係佢發機辦發展機遇辦公室裏邊嘅 A.O. 咁咧亦都做過，啲人淨係識得話佢係唐英年嘅新聞秘書，呢、這個 posting 唔係最重要。其實佢係奶媽嘅左右手，這個 Lori Law 就係我喺政府做嗰陣時咧，佢就係發機辦嘅呢個 A.O. 嚟嘅，發展機遇辦公室。咁咧即係話佢今次嘅整頓係李真嘅，佢就揾一個自己嘅心腹人馬入去啦。所以你睇到嘅係有跡可尋，奶媽會重用咩人？所以你問我，如果佢真係想重用蔡若蓮，就唔會一早吹死佢啦，係嘛？仲話講你反對嘅得幾千人， 得 擺明就挑機啦。 係啦，得千幾有， 等你啲人去再 係啊，即係唔夠有。 唔係呢句説話咧，其實講真啦，係唔需要講啊嘛。你諗下，如果係最 decent 嘅講法係咩咧？阿奶媽就係講話，我哋用人為財，講完。是吧，什麼你得個千幾人。 擺明就叫你做嘢啦。 佢就係 推雞嘅話 你好反對啦。 喂，葉建源大佬乜你咁渣㗎， 反對係呀。 點解你教協做嘢啦，係咪咁樣。結果而家萬幾萬人啦已經有。好啦，跟住到李浩然啦，我覺得。你問我奶媽都係唔會用呢啲人嘅。除非中聯辦就去到一個地步同佢抹面嘅。我覺得。好啦，但你話個 trade offer 乜嘢呢，我就話 total 有五件。 係喎，仲有三件咩？ 仲有三件，仲有三件，據說有富二代喺度。trade off 就係呢啲人啦。 係。 奶媽會唔會吸納富二代呢？會，但係佢唔會吸納政棍。 喂，呢你頭先講嘅呢三個富二代邊個推俾佢啊？ 啊？ 係邊個推俾佢？ 中聯辦都係。 啊，中聯辦啦。 中聯辦好多啲咩白人會啊、青英會啊嗰啲噶嘛。咁但係我覺得咧，佢就將嗰啲黨棍就換富二代啊！你明唔明啊？將呢啲咁嘅李浩然咧一早掟出嚟，然後咧就蔡若蓮啊最早添，第一個衝出嚟添，係嘛？咁然後咧就大家即係嗰啲啊，你望下嗰邊，跟住幫死你望唔到添喎，得嗰幾千人唔係啊嘛？咁樣 係 再加大力度咁樣。咁然後咧，實際上咧就偷運， 係啦，偷運真正嘅嗰邊嚟緊， 即係施朗一樣插花嚟嘅啫，其實 係。 即係推左走右，就將左嗰兩件推咗出嚟，然後實際上係偷運一啲入去。咁但係你問我咧，應酬式，我覺得佢始終都係一個核心係咩人咧？我話俾你聽，一定係聂德权啦。即係呢個聂德权係而家做 佢而家內政制及內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啦， 局長 黃偉麟啦。 啊，黃偉麟發展局局長 係嘛？呢、這個就係攞嚟咩咧？架空呢個陳茂波嘅，等於當日689用陳茂波架空阿胡蘇貞一樣。咁然後咧就係、是、下邊嗰啲嘅常任秘書長啦。你見到有幾個升咗官嘅？包括咩咧？以前做副務啊， 仲有而家呢個羅志光啦，金融唔係呢個公務員事務局長羅志光，都係佢重用嘅人，包括埋頭先所講嘅 Lori Law 啦。我估將來會出任咩咧？中央政策組嘅副首席，嗰個係 AO 位嚟嘅，副首席顧問攞嚟咩咧？騎唔住嗰個首席顧問。 首席係邊個？ 首席顧問隨時係中聯辦督入嚟嘅，係嘛？當然佢會去除嗰啲阻味好重嗰啲。正路其實佢最好咩咧？喺商界揾人，真係嘅。你找個商界裏面政治色彩沒那麼重的呢還好一點，但亦都究竟他有多大的 bargaining power 去頂得住董建華這些仆街不斷插人入嚟啊，中聯辦這些插人入嚟，因為你記住喂，他能夠找到這麼多錢是有原因的，董建華他當然做了一些政治投資的嘛，包括什麼，包括當日當習近平 DQ 梁振英的時候，即刻因為時間關係在櫃桶底推了奶媽的 profile 出來，就交俾習近平啊嘛，所以佢一定呢個人生意營運就係一條契弟嚟噶啦。但係呢啲政治個人利益嘅政治判斷咧，呢、這個係精甩邊嘅呢個人啊。咁所以咧，我覺得777擁立777有功之後咧，實際上咧其實仲有嘢。你幫佢賣咗個生意之後冇嘢咩？你都有其他嘅方式可以揾到食噶嘛？其實，喂，你諗下佢董家真係。靠嗰筆錢嚟去度過餘生噶咯喎，全部講緊佢啲仔啊，如果唔係做咩啊？嗰啲董立軍啊、董立茂嗰啲做咩啊？ 幾百億喎、啊，大佬， 收唔曬噶嘛？ 嗱，第一我都話啦，黑社會賣吉嘅古仔 收唔曬啊嘛。 第二係咩咧？第二就係當你係一條咁嘅廢柴而承受，老董都唔捱得好耐，睇佢個樣係咪先？你承受咁大筆遺產嗰陣時候，你會點做啊？ 受唔受得起啊？咁樣 根本有好多人就會話俾你聽。喂，投資呢樣，投資嗰樣，包括國企， 一帶一路， 係啦，喺吉爾吉斯搞港口， 喂，喂貢獻國家咯，喂，等到你唔好托手揸， 跟住喺烏茲別克搞遊輪碼頭，跟住佢話：屌，於烏茲別克乜有海嘅咩？以董家的智商基本上是不知道烏茲別克是沒有出海的地方的，這樣 搞水上樂園的意思是 是吧， 就是遊樂場 或者是桑拿你看到他的仔的樣子已經知道什麼料了，是吧、大佬一個小平頭那些即係都唔知道有冇流風水甲嗰啲咁嘅大陸嗰啲咁嘅嗰啲咁嘅富二代嗰啲咁嘅樣嚟嘅係，所以我就話咧呢啲係 見過喎，即係見下 董立軍啊， 哦， 應該就係而家東方海外應該交俾佢嘅，應該係。咁佢有個女啊，叫董立茂嘅，其實 嚇佢女叫阿茂 啊，係啊， 咁大鑊。 個女就好似據說啊，就好啲嘅其實，係啦，個樣啊就唔似董太嘅其實。 OK， 哦 ，OK， 咁咧就。喜歡搞那些 平牛莊是董立新啊，你說 董立新董立軍、 哦哇哇哇哇 還有董立茂嘛， 是 但是現在董立茂就應該不在這個公司那裡、應該是、就現在是他兩個兒子嘛，董立新和董立軍嘛， 嗯是得， 所以我就說呢這些即是李浩然、這些呢其實是台面那陣來的，但實際上還有多少是代表共產黨去培育，這個跟澳門的模式很相似、就是說他慢慢會滲一陣人是什麼呢，表面上是香港人，但實際上你根本就不知道他是香港出世的、李浩然就像這類的， 他不像是香港出世的， 是嗎？你記不記得梁振英還用那些被人吵完之後，不是那些陳染嗎、 陳染嗎，是 的，是的，共青團嘛， 現在是香港人了，他是香港人來的， 是的，都是那群人來 的，所以我不知道今次會不會有機會進去做副局長，又是這些人、總會有些人的，原因是什麼呢，就是說因為他整靚的 CV， 你想想這條人這麼轉型，喂，走去貴州一個縣，一個貧窮縣那裡做縣的縣官， 做四年、 喂，還要即不是做九品芝麻官，唔係包龍星喎、 啊， 喺隔離嗰個孟達嚟嘅大佬啊，都唔係話炮咩高手啊，邊個啦？徐錦江喎、啊，嗰、那個都係話呢個即係呢個陰差喎、啊，啲咩巡捕喎、啊，係做阿吳孟達嗰角色個、啊、大佬啊！以佢咁 LSE 嘅背景，走去做吳孟達嘅角色，只有一個目的，就係、是、整靚砌靚嘅 CV，、然後咧咩咧，就係、是、攀附上去。呢、種人講嘅説話，你睇佢寫啲文章講中英聯合聲明， 哇！睇到我瞓覺。 話等於臨時買賣合約，你都知道呢條友就咁細個已經做到契咁契弟咧，都好難得，我覺得真係。 好嘢，奇才！ 即係一方水土咧，就培養唔到呢啲人嘅。香港只會出啲戇骨骨嗰啲僆仔嘅啫。 嗱，呢啲咁識轉型嘅咧，一定係新香港人。 嗱，佢仲有兩個嘅，一個咧就即係為釋法，為中國釋法咧就大肆吹噓。呢、這個釋法權咧又用引用大陸法啦，呢、這個大陸法即係歐陸法啦嘅意思。 嗯， 即係香港咧就係、是、呢個歐陸法與普通法兩條水嘅交界， 淡水交界 啊。咁啊，大陸法咧就有呢個釋法權嘅。咁啊，佢用引用呢一樣咧，所以釋法對於香港嚟講咧。喂，我哋話行普通法噶嘛，佢、就引用 呢個聯合聲明佢都講明噶喎， 佢引用大陸法呢個釋法，你去即係將佢變成一樣嘢係非常之合理嘅。咁當然啦，我都知道啦，呢、這個釋法權係屬於中央噶啦。咁但係佢就將呢成件事咧就引用外國啊，嗰種叫歐陸法咧嚟去將佢叫做咧合理化。 嗱、香港有一陣人， 佢又講呢、這個政治嗰、那個即係、就是、上次嗰個嘅叫做政制啊。佢話簡直係天衣無縫嘅設計，即係八三一框架，簡直係天衣無縝嘅設計，即係咁樣。哇！睇到我咧，即係唔係問題咧，我唔驚睇歪論。 奇才啊！ 佢真係好鬼悶啊，寫到 你睇曬啊！ 我睇曬啊，但係 你瞓唔著咩？琴晚 瞌住眼， 好多心事啊！你 喂大家可以 search 一下，即係你如果瞓唔著咧，你試下睇下佢啲文章，咁你包你咧五分鐘之內一定瞓得著。 嗱，呢啲咁樣嘅喺外國飲個鹹水翻嚟，然後再翻去大陸落基層津點咧，我話俾你聽，十成十係共產黨員、共青團團員、新香港人。如果有人識佢，話俾我聽啊，究竟佢喺邊間中學？究竟佢係唔係香港出世？因為咧，一個正常嘅香港人咧，佢會走精扁，佢會崇拜名校，一樣會去英國 LSE 攞個學位翻嚟。但係係唔會翻去清華攞博士，唔會跟王振民，亦都唔會落去貴州津點嘅。 係 大佬啊！呢啲仲要係咁耐喎，幾年喎？ 四年 喺呢個咩釋風院啊？去做呢個津點咪幾年喎？所以我就話呢啲不是香港人嚟嘅，咁大家如果既然佢能夠加入政府嘅話，咁佢都要交代嘅。我諗佢嘅背景都要。 嗱、我哋想最主要咧就係呢個李浩然咧，即係好明顯佢 CV 咧咁奇特咧，就係由阿董建華呢個團結香港基金會就推薦佢入去嘅。你睇到而家董建華我哋所謂死而不僵咧，就係一個咁嘅狀態。佢自從咧呢、這個腳痛落台之後咧，佢喺香港嘅政圈裏面咧係冇停止過， 成事不足敗事有餘， 去發揮影響力嘅， 冇係啊， 冇停止過嘅。啊，到而家推呢個李浩然入去呢個啊777嗰度，嗱呢種喐手喐腳咧，即係話董建華呢一種對777今日仍然擁抱完之後都係喐手喐腳啦， 上下其手啊， 上下其手啦， 係啦， 嗱呢一種嘅上下其手啊，唔緊要啦，你咪攬下佢咯。哇！但係政治嘅上下其手咧，你睇到佢係樂此不疲呢條友， 同埋我覺得嗰個係亦都咧充分反映到咧。一個咁樣嘅老好人嘅形象咧，絕對係假嘅。香港好多人咧係睇錯董建華，覺得佢唔係左，而係一個老好人。好多嗰啲梁錦松仲話佢係一個啲咩好人啊等等呢啲。我話俾你聽咧，全部都係廢話，係欺騙香港人。一個好人會唔會咁樣去出售自己公司，然後套取巨大嘅金錢利益，不顧家族嘅形象，遺臭萬年？真係噶，你諗翻轉頭，香港人 祖業啊，賣啊，賣 對過去嗰二十幾年、二十年啊，香港所受嘅折騰，然後佢最終得到巨大嘅財富，兩樣嘢一比拼，唔好話將劉曉波添，淨係將我哋香港人負資產燒炭嗰啲咧，沙士死咗299人咧，呢條撲街喺回歸二十年咩嗰啲大陸中央電視台嗰啲特輯裏邊就話全靠中央俾醫療物資我哋，喂大佬嗰個沙士係點嚟啊？是張德江隱瞞疫情而嚟噶嘛？香港嗰啲醫護人員點死啊？你話佢係咪人啊？你話、即係基本上係將個歷史歪曲啊！原來共產黨我哋以為唔係話佢篡改歷史嘅、就係話嗰個打大鱷都係靠中央啊嘛！屌、而家終於證實，共產黨冇講大話，係、董建華隱瞞咗呢件事咁多年，係、因為佢開口求助於共產黨，所以。內地而家就將嗰件事扭曲成為咩呢？全靠共產黨支援，香港先可以成功渡過金融風暴，係咪？而家終於真相大白啦！原來就係董建華呢條撲街開口問前其心攞點樣救市，係咪？人哋我都話共產黨嗰陣時都冇咁衰格，都有自知之明，都知道自己唔識同埋冇水， 亦都冇真係冇錢， 係啊，即係都唔知道唔可以衝大頭鬼大佬無底深潭嚟噶嘛，嗰個係，係咪？但係呢條撲街走去問人。而香港傳媒是一句都不去批評不去討論 究竟董建華點解會做埋曬啲咁嘅衰格嘢？係踐踏破壞一國兩制嘅嘢，係咪？你問而家，我相信而家唔使開口問啦，佢自己話俾你聽點做啦，已經。而董建華當日做緊嘅嘢，就係主動去引入呢個共產黨。到今日都冇解釋點解喺沙士299條人命之後，即刻推出23條。我而家就有理由懷疑嗰個係一個經濟利益嘅問題。點解做23條立法咧？點解搞到500,000人上街？係咪啲人以前就話佢係解唔到嘅呢個謎？因為香港啱啱宣布結束疫情，你記唔記得？然後 年係啊， 建制派都拗曬頭，即係當時曾鈺成啊、陳婉嫻呢班人都拗曬頭，點解？會在沙士啱啱結束，而個社會經濟未恢復的情況底下， 仲有負資產， 仲係負資產，仲係燒緊碳嗰陣時候，竟然推出23條立法，係咪？所以乜嘢都有得解，我覺得。最後尾你望翻轉頭，呢、這個人所做嘅嘢，每一步，究竟佢係為咗自己個人嘅經濟利益，定係為咗香港人嘅利益？而到今日，佢能夠咁樣去無恥地將呢樣嘢去接受呢個deal。我覺得以後香港人見到佢咧，只有一樣嘢，就係講一個字嘅啫。其實大家都知道嗰個字點講噶啦。譚拔士聽好多嘅，其實、你知唔知道以前南華有個前鋒叫譚拔士？佢咪佢唔知道點解嚟咗之後啲人咁中意佢。咁點解佢每一次咧射龍門唔入咧，啲人都叫佢嘅名嘅咧？咁你知唔知佢嘅名嘅佢姓叫咩 ？Dale Dale Dale。 他不知道原來那些人不是叫他姓所以我就說這個老董就只是一樣而已不過傳媒我覺得也很啟迪、不會再捉住這些東西 去質疑他我相信東方海外是有業績的公佈的也都有股東大會、我很希望如果聽緊我們節目的記者呢能夠代表香港人在他的股東大會裡面呢是去提出一個 common sense 的問題、就是你過去那20年，包括而家干預香港的內政，執行共產黨的政策，是不是為了今日的經濟利益，得到巨大的300多億，是338億的經濟利益。他1997年的時候，整個家族的資產是得15億。1997年，20年來，有什麼創新呢？你做生意叻過李嘉誠咩？你收購過乜嘢公司？你個行業係夕陽工業，係夕陽行業。你話俾我聽，你做咗乜嘢？呢個係欠香港人一個交代。你做咗乜嘢可以由15億嘅家族嘅資產，去今日變成淨係出售東方海外嘅股權，都淨代338億？係咪？呢個就係香港高度自治回歸裏面咧，你話以前咩英治時代貪污咩郭柏啊、韓德啊嗰啲，我相信韓德死咗彈翻出嚟啦，係嘛？你而家污蔑我啊！ 喂，同埋咧，而家咁講咧，有啲等梁振英唔抵咯， 35,000萬啫嘛，大佬，爭權咧， 係啊， 住都未住過， 住都未住過 添， 零啊佢係 啊 零啊，仲要賠翻錢點俾阿黃楚標咧？ 啊啊！ 你明唔明啊？冇住過，仲要俾賠翻個嗰、那個嗰、那個租約嗰啲錢俾佢咧。 所以咧，講奸咧，原來梁振英遠遠 都係濕濕碎， 我話俾你聽， 濕碎啦。 董建華呢個就係話俾你聽，竊勾者豬，竊國者侯。究竟大家唔好以為呢啲古代中國人嘅智慧成語好難學，你只要將三任特首擺埋一齊，就充分演繹乜嘢叫做竊勾者豬，嗰個就係曾蔭權。涉国者侯就是做国家领导人那两件，一个5,000,000，一个338億，这个就是涉国者侯了，是吗？所以我就说这个你不要以为，其实刘晓波都讲过，共产党腐蚀人的灵魂，他除了将仇恨种入你的心里面，同时是什么呢？他告诉你他那个标准，然后呢等你接受他那套标准做人，如果你抗拒的话呢，大家看到劉曉波已經是死亡當中他的下場。那你想想，大家其實那些小孩考 DSE 考成怎樣又如何？不如送他回去韶關做這個縣委書記的老婆好過啦， 又或者個助理， 或者個助理的老婆啦，是不是？如果是這樣的話，你平步青雲的，你還說什麼價值理想？你那些官司前身那些黃之鋒啊，那些是吗？ 仲係孭住一大單岑浩輝，而家上緊庭啦。嗰陣仲有掟磚嗰啲後生仔，已經坐緊入去。 喂，你講開依樣嘢離曬大譜，呢一單嘢你睇到個官都話，唔係個應該係辯方啊，好似辯方律師講，我唔記得個官定係辯方律師。總言之就話，你哋依筆呢個旺角佔旺嗰單嘢嘅時候咧，你睇到。嗰啲嘅執達嚟嘅 夾口供嘛， 夾口供 九成半嘅口供係相似啊， 相似 錯嘅一樣錯， 錯嘅一樣錯，即係等於我哋以前抄功課啊，連個錯人哋對方嘅錯啊，我哋都抄埋過嚟。 即係龍和圖嘅翻版啦， 係啊，個和字抄錯咯， 係 啊，咁所以咧，而家咧個官就話：，喂，你涉嫌好似 執達嚟， 執達嚟啊，你喺度夾口。